大家好，哇！真系行货啊，次次都系咁谂唔到新意。对于我一个咁有创意嘅人，我自认啊，但系真系冇创意。今日咧就系星期三，11月30日嘅下昼5:00，因为咧今晚咧就有网聚嘅，咁咧就而家好赶啊，因为今晚要出。咁啊，真系之前咧就星期日咧就因为强国生还者要就嗰三个主持喺香港，变咗佢星期日录，咁我星期日录唔到，咁星期一就星期二得到，星期二咧就 Alice 就唔得闲，咁咪唯有就今日啦。咁我哋呢啲啊走烂节目，咁啊原谅我哋啦，即系今日比较迟啲啊。咁咧都想多谢大家先，因为咧呢两三个礼拜咧，其实呢一个几月啦，好多网友走嚟揾我饮茶，或者我去边度，佢哋又带咗唔同嘅信息俾我，咁咧令到我咧即系个眼界唔同咗啊，谂嘢都唔同咗，令到我咧即系对好多事物嘅睇法都唔同啊，即系唔系即系有阵时，譬如讲讲做生意有啲，譬如一大堆人，可能我讲多啲啦，咁冇办法啦咁样，但系好多私底下嚟揾我嘅人咧，我咧就比较即系。同佢哋倾开咧，就比较多啲得着嘅。咁咧喺呢段时间咧，就有个网友咧就写咗两句说话俾我。嗰两句说话就叫做生意不成，人情在，广交朋友看天下。咁啊，俾我呢个节目。咁咧，我有啲嘢我改一改，因为我有句说话，我其实成日都讲嘅。不过咧就唔系喺节目讲或者人你哋 group 嗰度讲，因为我同成日同身边啲朋友啊倾开做嘢，我有句口头禅嘅就同呢个网友写俾我嘅咧差唔多。第二句系佢写啦，第一句我成日讲嘅，生意不成，人义在，人义做生意长久，即系我系老一识嘅老一脱嘅人，系要讲人义，唔系讲人情。因为人情就是我同你老棒，有啲嘢咧明明系唔啱，或者个价钱唔到，因为咁样帮朋友一次系得，两次咧，三次系得，第四次咧，所以生意真系如果唔啱价钱，大家保留一个良好嘅关系，最紧要就系我冇欺骗你，我冇呃你，我系将。呢件事或者呢个做法系原原本本话俾你听，个价钱系原原本本话俾大家听，做唔做得成就之后嘅事。所以咧，我觉得仁义比较重要啲。所以呢两句说话咧，我改咗，亦都系呢一节讲身边呢三个礼拜或者呢一个月见到嘅网友嘅总结嚟嘅，就系、是、生意不成，仁义在。广交朋友看天下，因为原来我呢个节目咧，好多外地嘅网友联络咗我，令到我有啲我唔识嘅嘢，咁咧我就都学识咗。咁讲一讲啦，先多谢啦，因为我真系想学英文，咁有啲朋友俾咗好多意见，我有啲直头 PM 埋嗰个咩嗰、那个即系嗰个途径啊，同埋补习先生嘅电话俾我嘅。咁我下个礼拜啦，咁我就会联络，同埋咧我已经有啲课程我报咗噶啦。报读咗，不过咧就要12月20日，即系差唔多一个月后先开始。因为咧，我下个月咧有个少少嘅行程嘅，就安排咗就系、是、去台中。咁下个星期二咧，我就上佛山，因为佛山有两个网友就约咗我。咁另外有个网友咧，女网友咧话女网友啊，咁啊话同我上去咧有啲嘢行下咁。香港人嚟嘅咁我就话下个礼拜二还点都系啦，咁我上去走一个圈，咁多谢四方八面嘅朋友支持啦，就又介绍咗好多我唔知道嘅嘢俾我认识，咁啦，咁呢一节咧，其实就想讲下呢个几月啊，有好多朋友即系如果有啲唔系话拣几件事讲啦，其实每一日都有嘅，譬如好似。有个网友曾经揾过我，佢又想咧假结婚，香港咧有太太嘅， 咁佢咧就想喺大陸咧，因為佢中意一個女仔，佢又想喺大陸咧娶多一個。咁啊，先唔好道德評論先，又冇講啱唔啱先。咁我就同佢講係唔啱嘅，唔得啊！點解咧？所有嘅好多人有好多身份證，嗰啲身份證咧就不能夠經過考驗，即係佢可以咧登記做任何嘢，但係因為佢裏面冇晶片啊。冇晶片咧，你只要咧一個政府機構咧，就全部都知道係假噶啦。第一、第二，你要做呢樣嘢咧，你仲有個户口本啊，即係個女方有個户口本，或者你有個户口本啊，係咪啊？你點樣做到咧？你話你做張假嘅大陸身份證，你香港人，你冇本户口本，你結婚，你點樣可以證明你老豆老母係邊個？你屋企兄弟姊妹係邊個？各樣嘢咧？组织喺边度呢？系牵涉好多部门，所以唔能够成功。咁我都直接话俾佢听，呢个系第一个，有个网友啦问呢个事，咁我答咗佢。第二个呢，就有个网友就问过我，就关于攞中港车牌今日嘅，咁我答佢啦。有需要嘅你俾低我啦，一个礼拜内我同你搞到嘅。即系咧，大陆去香港车牌换一个大陆嘅私家车牌，唔使搵嗰啲安全啊，嗰啲咁嘅，全部都呃你嘅，好简单嘅。如果你得闲咧，搵啲蛇仔啊，即系你去车管所，深圳车管所，你换个车牌，咁你应该俾嘅费用你俾啦。俾完嗰个费用之后咧，你咧，唔好意思啊，又电话响。啊，咁咧就你俾完嗰个钱之外咧，咁咧就啲蛇仔帮你搞咧1000蚊人仔到啦，明掠你噶啦，咁啊唔需要嘅。其实我本身都成日翻大陆嘅，好似听日咧我都有啲事要翻大陆中午，咁咧如果有需要嘅，咁我想好多报关员帮我手嘅，俾低报关员，俾翻杯茶钱，唔会太多钱嘅，咁啊嗱嗱声搞，同埋咧会快啲。啊，即系好过你登个人啦，当请日假。咁如果有需要换呢个车牌，我都帮到嘅。如果真系有需要啦，咁第三件事咧就有几个靓女就系做塑形内衣嘅。咁咧就寻日咧就嚟我公司搵我饮茶。咁咧就倾咗两个钟。咁咧佢咧就问啲塑形内衣咧点样卖，咁香港点样做。咁我条件反射，我讲咗俾佢听，咁佢咧就我都系讲嗰句说话啦，做塑形内衣，咁啊做女性嘅，始终佢系做传销嘅，香港叫传销，大陆叫直销。喺大陆做直销嘅话，你做任何生意，你第一就是你要谂你个销售对象先。咁咧我就同佢讲，就做美容生意，因为咧只有咧做美容生意，就除晒衫，个女人喺你面前。你睇到佢身体，即系个美容师，咁咧你个嘅评语佢相信你，你就买得到。因为咧塑形内衣咧拉匀都好贵嘅，唔系好平嘅嘢。即系咧睇人啦，咁10000几千蚊一件要嘅，咁咧要买到，同埋佢相信你，咁咧我相信喺嗰度会做得好啲啦。咁啊俾咗啲意见佢，咁咧就另外有个当时有另外一个女仔嘅姐姐咧，佢就同我讲。佢系佛山咧就做飲食嘅，佢系做斋嘅，即系食素，就开斋嘅斋嘅店铺。佢星期二带我上去睇下，咁佢问咗我啲问题。佢话咧，因为佢而家做咧都叫做得几好嘅，咁但系就围到皮，但系赚钱就比较困难啲。佢打唔入啊，咁一个市场。咁我就同佢讲啦，即系我直接反射一个条件就系、是、做斋铺困难啲。点解呢？佛山咧，基本上咧，即系最传统嘅广东文化，同埋近顺德啊，顺德菜，广东人咧背脊向天，咩都食得嘅。细细个食到啲嘴好刁嘅，尤其呢几十年都，即使话文革又好，咩都好啦，顺德系啦，即系咧系广东嘅名菜，客家菜、顺德菜、潮州菜系咪啊？系咪啊？呢几个菜系啊。东江菜啊，咁啊，佢系其中一个菜系嚟嘅。咁咧冇食斋嘅，尤其咧我哋而家共产党统治嘅情况底下，基本上系唔信神啊。佢哋问卜问前程，但系个心里面冇神啊。食斋嘅人基本上 都多数有信仰嘅中国人，系咪啊？咁都冇信仰，佢哋可以俾佢哋为咗保平安咧，佢哋可以啊攞几十万出嚟去装头柱香，好似四会啊、啊怀集嗰啲啊、广宁嗰啲啊、吓、啊、龙母庙啊装头柱香啊，啊贵到不得了啊！啲有钱佬啊，俾五十万啊，就系装诶，俾佢买个位啊，装头柱香啊，去到新兴啊，都系咁样。咁但系咧。佛山呢边唔得啊，即系广东呢边唔得啊。咁佢又问我有咩办法啦，咁做咁诶，又俾一啲意见啦，即系意见啦。因为我成日都讲啦，如果个势喺你度，你买乜你做乜都赢嘅。但系咧，你先天性个势唔喺你度，咁你就要好努力啦。你要个人啊，个人本事吓，同、啊、埋你嘅谂法要好好叻啊，先做到。咁我寻日饮茶嘅时候都俾一啲。即系意见佢嘅，唔知适唔适合佢啊。不过即系我自己印象啦，因为可能经历得多啲，见得多啲。每一个人嚟问我都好啦，咁我都会条件反射咧，喺个脑里面即刻架构到应该点做点做点做。咁我呢两句寻日同我讲呢两样嘢啦，咁我都同佢哋倾咗。咁系啦，咁仲嘅多谢有个姐姐啦，咁佢后事又搵返我，佢同我讲佢话呢做塑形内衣呢啊都有男装嘅，佢今日话送一件俾我，问我腰围尺寸啊各样嘢咁啊，话送一件俾我着，等我睇下我能唔能够呢可以再瘦啲咁。咁又多谢佢呢，嗰件嘢唔系平㗎。咁真系多谢啦，即系只能够讲多谢啦，即系冇其他嘢可以讲到。咁仲有就系咧，就寻日有个网友就咧，佢咧就中港两边走，佢成日都想咧有啲小生意做，咁啊问过我，咁啊想喺香港咧做啲性商品店，咁我直接同佢讲话冇得做啦，啊，因为好多种原因啊，咁啊又解释咗一次，咁啊系啦，呢轮真系好多，有个台中嘅朋友，咁佢台中啊有个名人叫杰拉德嘅。嘅朋友嚟嘅，咁佢就走嚟揾我倾，咁我下个礼拜咧就去台中，咁啊约咗佢两个喺嗰边食饭，咁佢系住佢喺台中嘅间公司，咁佢有啲嘢咧就想做，咁啊其中一样嘢咧就想翻大陆或者买一个市场啦，佢香港，咁问过我就系做只咧叫做德国红酒啊，佢系冇酒精啊，冇酒精，即系。咁样，咁佢咧就走嚟问过我，佢话咧呢啲咁嘅红酒咧，如果要买翻大陆点样做啊，点样做啊，咁即系希望我有啲意见啦。咁唔知帮唔帮到佢，咁我就同佢讲话，不如小三通入中国啦，即系佢高雄过福建比较容易啲嘅。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如果做夜店啊，即系饮酒嘅地方咧，唔受欢迎，因为点解冇酒精成分，饮到酒嘅味道。即好似你整个醉窝鸡系咁滚，啲酒精挥发晒啦，你就闻到酒香，就醉窝鸡，但你饮唔到酒嘅，因为酒精系挥发咗。咁样咧就，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咧我本身保税仓咧有一个人朋友啦，我听日晏昼中午上去搵佢，咁佢咧就系、是、做嗰个红酒嘅，专帮人入红酒翻大陆，然后咧就改招纸，咁咧就帮佢抹。交去客手上嘅，佢做呢啲嘢嘅，咁啊保证关啦。红酒啊，大概应该打48%嘅税到啦。咁咧就系、是，但系嗰啲真系唔算系酒啊，因为冇酒精啊嘛。咁啊睇一个，听日我都顺便帮佢问一问用咩布。但系咧，佢有酒嘅味道、芳香、红酒嘅，同埋有红酒嘅功能，就系、是、去补心脑血管啊，啊降血压啦。通心肺啊咁，咁咧我就同佢讲啊，咁啊同啊呢位网友讲啦，咁啊而家唔系网友系朋友啦咁，咁我话如果我呢、這个，因为我呢间公司咧，保税公司咧，就最中意咧就佢自己都有订酒嚟嘅，咁就好多时候咧就会买佢啲国际五星级酒店，即系假日酒店啊，嗰啲叫做咩啊？喜来登、希尔顿啊、香格里拉啊，最主要咧，佢有广东有三间嘅高尔夫球场咧，就同长期同佢订酒噶。咁嗰啲人饮酒嘅方法就有啲唔同， 点解呢？嗰啲系讲品味。如果你卖红酒，大陆人真系唔系好讲究嘅，净系听红酒啊，梗系法国噶啦咁。佢哋冇了解过红酒好多产地嘅，譬如智利啊、澳洲当然唔入流啦咁。譬如意大利啊，意大利都 OK 嘅，但系咧就听啲朋友讲啊，比较辛辣味重啲。咁啊，红酒有分嘅，有啲系果香大啲，有啲甜啲，有啲有即系果香大啲嘅咧就系含酸啊，即系酸嘅成分高啲。咁我唔识饮酒嘅。咁我嘅酒嘅知识来源呢，基本上呢就係嚟自一本日本嘅漫画书，叫做《神之水滴滴》，就画咗三十几本，我印象中我睇完。咁其实呢专门介绍全世界嘅红酒，用一个故事形式去穿透晒嘅呢套书。咁呢我係其实早十年前开始睇。咁睇完咗好耐啦。咁我嘅红酒嘅认识呢全部都係喺呢度嚟。咁呢我就同佢讲要买呢就买呢啲市场，因为买呢啲市场呢佢先真係有市场，因为嗰啲人扮嘢有钱㗎嘛。啊佢哋其实可能呢种酒呢，即係呢种咁嘅饮法呢，佢哋对佢哋嚟讲一个新尝试。咁变咗呢佢哋肯抌钱买，同埋个定价权呢喺你度。咁第二呢我就俾咗啲意见个网友啦，咁佢就同我讲咗，咁我话你做嘢啲唔够人做，做酒嘅又唔系法国酒，难推啲，横掂冇酒精成分，睇下喺大陆啊，譬如啲网友系做直销嘅，可以联络一下啦。咁咧就直接联络我，咁啊同佢倾下，就当健康产品啊，健康产品啊，保健品咁卖直销。价钱可以大家从头定起，变咗你哋做直销嗰个定价权喺你度，竞争对手少，而佢入到呢隻德国红酒啦，咁佢同你夹，咁可能都一个几好嘅生意嚟嘅。因为呢大陆人日日食有毒嘅嘢，饮有毒嘅嘢，佢哋其实都明白嘅。所以呢保健品呢喺大陆呢个市场系好庞大嘅。好庞大，系嘛？咁啊，可以尝试卖多一只啦。咁但系因为红酒，全世界睇都睇到佢系冇酒味，但有酒味，冇酒精，有一啲红酒嘅养分功能。咁老人家各样嘢通血管啊，降血压啊，可能系好嘅。咁我就叫佢啦，因为保健品咧呢、這个市场咧，佢嗰只酒咧就未人做。咁我哋当保健品咁推，可能有个理想效果，当然唔知世事嘅嘢，但係可以向呢个方向走嘅。咁佢嚟到，咁就俾一啲意见。咁呢仲有啲其他嘢呢，我諗住去台中呢就再同佢傾下。咁因为我呢都想开始有啲嘢做啦，即係除咗做地盤啦，因为地盤生意都稳定咗。咁可能我近期我自己有啲嘢想，因为我最叻就买卖。买卖嘅嘢我最叻，咁嘅情况呢，所以我就想嚟緊过年前后呢，我自己都有啲嘢諗，咁识多咗好多网友啦，咁佢哋有好多意见俾我，咁我自己消化咗，咁我就开始计划我未来呢两三个月要做嘅安排啦，下个礼拜佛山啦，跟住过台中啦。咁缅甸呢，因为呢之前有个网友27号过嚟搵我嘅，佢喺面前有啲生意，咁佢俾一啲意见我，咁呢就讲咗呢就係1月7、8号到啦，我就佢啦，咁可能喺缅甸碰个面，咁呢缅甸有两个网友嘅，到时喺仰光见啦，咁一定会成行㗎啦，因为争之盲公足，咁我都想睇下嘅，做唔做得成唔知道，起码交咗个朋友先，係咪呀？所以讲得啱嘅，生意不成人意在，讲交朋友看天下。咁我个人本身都系咁嘅人，咁咧我想去认认真真咁去了解下，咁谂住喺缅甸留4日啦，咁佢咧就同我讲过好多嘢嘅，咁我譬如讲过一啲泰国啊旅行社嘅睇法啊，咁 咁我自己有我自己嘅睇法嘅。咁好似佢话，哎呀，你哋啲佢啲人啊，成去芭提雅，因为拜四面佛啊，去白龙王啊，一般咧去泰国咧都系去呢个布吉游水，去芭提雅睇人妖 show，sexy show， 睇去酒吧街搵乌克兰靓女啊，个个高挑好靓，系咪啊？或者去饮食食啊，玩呢个水上活动，跟住去曼谷搏命买，跟住做 spa。佢咁咧，佢咧就问过我一啲问题，咁好似清迈、清莱呢啲咧，就比较少人到啊，少人到，旅行团都少嘅，成团少，少人到，因为佢本身咧系最偏嘅、偏远嘅呢个泰国嘅地方。咁我话咧，如果俾我做，想做泰国嘅生意，如果呢偏远嘅地方咧，我即时答佢就咁样讲。我话咧，如果要做咧，俾我就搞旅行团，搞旅行团。咁佢又搞旅行团，冇咩，即系泰国清迈、清莱比较静啲，乡下啲乜乜咁。咁我话好简单啫。其实好耐以前咧，去泰国咧有一种功能啊，叫做咧拜神团、拜佛团。泰国一个佛国。但系咧，你去芭提雅拜佛嘥气啦，周街人妖，周街 sexy show， 你信唔信个佛喺嗰度？系咪啊？佢哋所有嘅佛寺有几多？周街都系，但系有高僧会唔会喺个地方？即系比啊，即使有啊，普通人嘅观念都唔相信。喺曼谷啊，咁除咗玉佛寺啊金佛寺呢啲啊，咁你话啦。譬如好似买佛牌啊、开光啊，系咪啊？去搵白龙王啊，去拜四面神啊，四面神唔系四面佛啊，咁四面神都有嘅。咁但系咧，真真正正去一啲古庙去请佛请神，基本上咧成个泰国集中咗嘅就喺清迈、清莱。点解我中意去泰国？因为泰国多功能嘅，吃喝玩乐、拜神、五光十色，玩嘅有，食嘅有，拜神嘅有，做乜嘢都有。咁每一个人咧去一笪地方咧，梗有佢自己嘅嗜好嘅，系咪啊？咁自由行咧，又未必去特登去揾啲佛庙啊，去睇啊，去拜，去求翻个佛嘴翻嚟。所以咧，你见到香港咧好多咧就卖佛牌嘅铺头啊，好贵咗都围到皮。点解啊？因为香港咧真系接受咗呢一套，香港人好多车啊，好多人身上啊都有个佛牌嘅，求翻嚟啊，好多喺香港卖，真假唔知啦。啊，嗰度有个得道高僧啊，开咗光，跟住喺香港卖好多钱，几千蚊条咁。咁其实搞旅行团可以搞呢一啲。去做呢一班客，喺我脑里边突然间就讲咗呢一堆堆嘢，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头先讲嗰个台湾网友、台中嘅网友啦，佢系香港人嚟嘅。咁佢翻嚟同我倾，咁佢问我：喂，台湾而家经济好差，其实旅行团咧过去嗰边冇咩搞嘅。咁啊同我倾，咁我话不如我同你试下合作搞旅行团啦。我原台中 OK 嘅。你哋台中啊，台湾熟，我台中啊，台湾熟，我同你搞组旅行团啦，吹鸡系咪啊？喺 Facebook 吹鸡，我同你吹鸡啊！睇下我哋合作能唔能够开多条线啦、啊、吓、啊！我哋虽然唔系旅行社，但我哋可以做。咁佢就问翻我一两样嘢嘅，佢第一样嘢，台湾个个都去噶啦，台湾团又有，台湾自由行嘅日日大把人去啦。咁仲有咩吸引力啊？仲要搞旅行团？咁我就话，即系我脑里边啊，我就问咗，当时问咗呢个朋友啊，两件事。我第一件事，参加旅行团，野柳、屏东、高雄、佛光山啊、去故宫博物馆睇自由广场，系咪啊？主要去呢啲，然后买手信走，必然噶啦。边个都系在慈湖啊，咁全部都系呢啲。咁自由行咧就去吃喝玩乐， 即係行夜店啊，行夜市啊，必定噶啦。跟住浸温泉啦，去買嘢啦，食下嘢，街邊檔啦，跟住放兩三日假啦。離開係呢兩種嘅啫。咁我哋可以行第三條路嘅。咁我同佢講，佢話有咩第三條路啊？因為喺嗰刻裏面，我人嘅自然反射就話，台灣最出名就係頭先我所講呢兩樣嘢，但有第三樣嘢好出名，係乜嘢呢？辣妹。槟榔西施辣妹，系咪啊？槟榔西施好笑啊！辣妹，你可以去泰国，去越南，去搵夜生活，去玩，去酒吧。但系你既有几可听到啲朋友啊，话去台湾，佢系去酒吧、去夜总会、去搞夜生活嘅，系咪啊？我话你哋咁熟，你哋搵一啲好玩嘅店。去四日，日头自由行，日头过嚟瞓觉，晏少少起身啊，咁啊自由行又好啊或者有行程啦，譬如集中一个区啦，有行程啦，咁少少行程啦，咁啊千祈唔好带埋嘢，因为带埋嘢冇生意做，咁啊有个行程做，跟住夜晚。一晚去夜市，当然啦，出名夜市你推介咧，其实书有嘅，但系嗰本书好多嘅所谓嘅天书，好多系广告嚟嘅，线稿，俾钱咪写咯，系咪啊？咁你哋介绍一啲地道嘅台湾，真真正正台湾人嘅消费嘅，去睇呢个第一，第二就带佢夜店。香港人好多识普通话。但系佢揾呢啲夜店集中喺边度消费几多会唔会俾人劏？佢心目中咧有啲人咪我唔熟，所以成日去玩冇去过，或者去到做水鱼都好啦，冇去过。好多网友可能听过啊，国光帮帮忙啊，台湾一个都相当出色嘅综艺节目啦，那个。节目主持佢咪开夜店噶咯，系咪啊？开夜店噶，好好生意。小 S 佢哋咪开夜店噶咯，系咪啊？个老公唔系开夜店，咪成开夜店咯。个老公成日俾影到相咯，系咪啊？台湾辣妹点样辣啊？点样啊？啊！我哋听好多，但系真系见嘅见唔到几多。我哋就尝试下搞一条新嘅血路出嚟，睇下会唔会成功。咁我过嚟同你倾啦。第二嘅时间差唔多，就系佢哋本身有优势，因为佢哋喺嗰度生活咗十几廿年嘅。佢哋各大，因为咧台湾人系讲人情啊，咁佢哋可以咧有好多品牌咧，譬如好似美基之子啦，每一年都有有一个月咧系半价嘅，系半价。咁半价，咁咧就可以你存货。买翻嚟香港。第二，逢系旅行团，即系我哋嘅旅行团，譬如落地，就每人咧就俾张纸你剔，系各地品牌。第一，唔好揾笨先，明唔明啊？唔能够贵过人，而俾佢哋选购，咁你赚咗个差额，英文赚嘅，佢哋买到平嘅价钱，而嗰啲系基本上系台湾本身系有优势嘅。同埋一个台湾嘅本地嘅品牌，系品牌，系有人识嘅，即系唔好求求其其啊，执啲山寨嘢，卖咗佢，哎呀，咁样唔好。跟住喺机场送客嘅时候咧，打用纸皮箱打好一个纸皮箱，每一个可以剔咗之后，最后尾嗰日拎走翻嚟做手信，好食嘅就联络翻你哋，跟住你哋咧就寄喺台中喺台湾咧寄翻过去。咁变成咗都系一门生意，未必做得大，但系咧，咁我相信咧，我呢个节目咧，连埋 download 咧，连唔计得，我谂香港都有一万几千人嘅。咁咧，我头嗰两团我带队啊，反正我都谂住搵啲嘢搞。咁我台湾都熟嘅，台湾都熟嘅，我都话啦，我带你去见嘅睇嘅嘢，一定同你自己本身去睇嘅嘢唔同。之前我讲过，我对一啲地方好敏感噶，好留心啊，变成咗咧，我人系咁样嗱，呢一节到呢度，因为其实唔会停嘅，因为咧 今日其实冇推咪 ，Alice 唔得闲，我揿着咗佢，我自己分两段。咁我而家同你讲呢一段完啦，跟住隔十秒钟，咁我再录第二段。咁啊，因为都赶时间啦，约咗啲网友7:30，而家都6:00咯。呢一节到呢度为止。